知名叫什么？ 刘立桥。 职业？ 1985年开除公职，无业至今。 哎，这态度就好，是个老实的态度，就是说你是个职业骗子。 不少人这么说我，但我自个儿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自个儿是什么？ 在我们老家，像我这种人被当作能人。 哦，是这么回事。两个能人碰一起，一个乡下二溜子，一个城里骗子，就想出这么一馊主意来。 这没错，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嘛，红花还得绿叶扶呢，铝合金可比什么都结实。 哦，有道理。不过你们胆也太大，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什么不冒风险？这样就让你们发现了，但是没发现呢，我们也真把这事儿当事儿办了，真办成了，也是利国利民，搞精神文明。 真能说啊，还挺像回事儿。 哼，要么说人家是骗子呢，要搁咱们还没说完一句话就得脸红。 我就纳闷儿，要说咱智商不算低，蓝精灵似的，怎么让他们给蒙了呢？你看这俩人，怎么瞧怎么弱智， 大意呗，想占便宜呗。那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聪明一世还有糊涂一时的呢。这天底下没有便宜可占。 你以为我们净骗谁啊？就是骗你们这样的，自以为聪明，没人敢碰。那老实搭的，我们才不碰。人家活得在意着呢，啊，说什么人家都不信，是不是？ 有理，听着长见识。那你们现在怎么办呢？被我们逮着了，这回傻了吧？ 傻什么呀？我们才不傻呢，逮着就逮着吧，大不了我们晚会不搞了，一点其他的事儿都没有，拍屁股走人。真正傻的是你们。 晚会别不搞了，还得继续搞，不用他们名义就是了。 怎么着，你们还真想继续搞？ 你别火啊，听我跟你说，我们是用谁的名义搞的晚会？ 我们呢，和大众生活的。 盗用，是盗用，你知道吗？ 姑爷，可你们盖了章啊，这章总不是假的吧？ 这是你们采取欺骗的手段骗我们盖的章。 甭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盖了章就是授权承认，我们拿你们盖了章的东西，那就是为你们干事，在法律上这叫职务行为，也就是说全都是为你们干的。 要这么说，大众生活并没给你们盖章，你们也用了他们的名义，这叫侵犯什么来着？ 名称权。 对，名称权，你们这怎么解释？ 没错，是侵犯了他们的名称权，可这跟我们个人没关系，要追究他们追究你们，是你们侵犯了人家的名称权。 怎么是我们呀？我们是被你们骗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看着挺机灵的呀。跟你们说过了，我们不是个人行为，是职务行为，所有一切所为都是为你们干的，那当然得追究你们了。章是你们盖的，功劳是你们的，罪过也是你们的，这叫法人责任，由法人承担。我们俩在这次是自然人，行为人，除了这里边有个别的违法情节，比如说贪污啊、受贿啊，其他一切所为不受追究。 不懂法吧？不懂就抓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演员李成儒。李成儒的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拉扯着11个孩子。1972年，李成儒拜师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董行吉，一周一次的教学持续了10年之久啊！直到1980年，李成儒终于在老师的培养下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业余表演进修班。当年和他做同学的还有赵宝刚。毕业之后的李成儒没有真正的等到机会，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中央电视台在招人，于是他抱着学东西的态度跑去做场记和剧务。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当中，李成儒就曾经在里面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场记和剧务。下面呢，送上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五百年沧海桑田》。歌曲过后咱们再接着聊。 五百年桑田沧海，万事也长满青苔，长满青苔，只一颗心儿为自在，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冰雪覆盖，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蹉跎了岁月，伤透了情怀，为什么为什么偏有这样的安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插曲《五百年沧海桑田》，咱们继续来说李成儒的成长故事啊。他担任了《西游记》的剧务工作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顺利地走上表演的道路。于是他下定决心曲线救国，先下海经商，挣到钱之后再进军影视界。在商海当中沉浮了多年的李成儒，既有创建西单特别特服装商场日进斗金的辉煌，也有炒汇时候一泻千里的溃败。可以说正是这次失败让李成儒有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也迎来了电视剧《过把瘾》当中商人钱康这个角色。下面呢，咱们就走进电视剧《过把瘾》，去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 大夫，谢谢您啊。 哎，没事没事， 您回去吧， 别让他受风啊，好好休息。 好嘞。 哎，好好好好好。 嗯， 哎，好，这么着。好嘞。 哎呦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 杜梅吧，不认识了，我是钱康啊，咱们同学啊。再好好想想，咱们教室斜对门，拐弯把角。 你是二班的？ 我是三班的呀。 我就是三班的呀。 你是初二三班的，我是高一三班的。 哈，怪不得不认识呢。 我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那时候咱们叫演节目，你还跳舞来着，金梭银梭，对不对？ 那时候多傻呀。 打那时候起，这首歌就算印在我骨子里了。 有那么严重吗？ 不信我可以唱啊。金， 哎，别别别别，你来看病啊？ 看牙，没挂上号。 哦，哟，今天不行了，明天上午你来找我吧。 那太好了。哎，我给你名片了吗？ 嗯。哟，总经理可以啊。 瞎混瞎混。嗯，能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 我一护士哪来的名片呀、啊、 你可一点没变，恍惚着我又回到了校园。我呢，我变化大吗？ 这 你真的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听过了电视剧《过把瘾》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李成儒的故事。1990年，李成儒在东单卖冰淇淋的时候，碰巧遇到了老同学赵宝刚。这次巧遇在李成儒的演艺道路上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当时已做了导演的赵宝刚正在筹拍编辑部的故事，于是剧中的骗子商人贾和璧这个角色落到了李成儒的肩上。在此之后他也客串了很多部影视作品，基本上也都是扮演的商人的角色。直到电视剧《重案六组》火爆荧屏，李成儒扮演的警察大增，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下面呢，再来欣赏电视剧《重案六组》当中的精彩片段。曾克强从警20周年的日子到了，他曾经挽救的失足青年决定宴请大曾。其中有一位叫刀子哥的，原本内心对曾克强有些怨恨，但是看到了他的为人之后，对他异常的敬佩。 曾哥，我挺服你的。 有什么服的呀？为人处事正就行。 瞎溜达什么呀？没事就在家待着。哎呦呦，你在家待着不挺好？出类干成，这不是有事儿吗？没事，你回去吧。 去钢蛋吧。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哥提前放。 好啊，看来在里边表现不错。出来就好，别犯事儿，都不小了，先找个事儿做。实在不行，就先在你弟这干着。瞪我干嘛呀？行了，当年我不抓你，别人也得抓你。哎， 曾哥，我哥不是那意思，他在里头待时间长了，人也惯了。刚回来的时候，我劝他让他出去走走，他要是不干，整天呢关在家里头。您呢，别往心里去啊。 是啊，快20年了。当年我独立办案也没多久，一块玩会儿。 哎，好，一块玩会儿，走，一块玩会儿吧。 来， 哎呦， 谢谢。 瘦了啊？啊，哎，出来了也不大看过我。 挺酷的。 大金那个人受多少罪你知道吗？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我去看过一回，那腿跟那球杆似的，你毁了人家一辈子。 那他是活该，他当那么多人的面敢动我的人，我不收拾他，我有脸在外边混吗？ 你以为你有什么脸面？ 我怎么了？ 你是一混蛋，到现在都没悔过。 悔过？ 玩这个，真有决心就不在这上。 我是有决心，我发过誓。 发过什么誓？ 只要我能活着出来，我一定要杀人。 杀谁？ 快20年了，我在里边过的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20年？ 哎哎哎，我说你横什么呀横？这儿有一人民警察，你敢杀了他，啊？ 等等等等等等，弟弟，你快回来！ 等等等等等等， 你别生气，别生气，甭理他，他有病啊！你瞧见没有？刚出来就这样， 你这社会都前进了，还跟当年那样了？甭理他，咱玩咱们的。他呀，不知天高地厚，是不是？当着人民警察就叫板，我说你不收拾他，啊？ 废什么话呀？啊？打球去。 哎。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重案六组》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或许很多朋友都还不知道，《重案六组》这部电视剧是李成儒的第一部参与策划的。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去投资一部电视剧呢？虽说李成儒自己演过了几部影视作品，但当时他还是一个商人，演戏对于他来说只是帮朋友的忙，客串一下，满足一下自己的戏瘾。但是在1997年，李成儒专注于自己的演艺工作，不过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最开始参演的几部电视剧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精明的李成儒认为，只有自己出策划、抓剧本、掌握主动权，想演什么角色才能如愿。就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李成儒决定投资影视作品。下面呢，我们再次走进电视剧《重案六组》当中的精彩片段。在办公室，重案六组的几位成员趁着没有案件处理的时候搞大扫除，开着玩笑。 你们说，咱这儿要是一天没活，是不是就跟派出所一样了？ 这哪有派出所热闹啊？什么邻里纠纷、醉鬼闹事儿，根本找不着咱。 喂，重案六组。什么？打错了，还以为来活了呢，结果是你打错了的。 东阿娘，玉童山。 闲着难受了吧？忘了头两年咱忙到团团战的时候了。谁要是闲得难受啊，可以跟我学京剧。哎，你学不学？哎 啊， 你学不学？ 我不学。 家主安源， 行了，你饶了我吧，我哪有那闲工 夫。白玲， 嗯， 你学不学？ 谁跟你学呀？我就会蓝脸的诺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我站岗。 哦，那 喂，重案六组。 六组马上就到， 立刻出发。 来活了， 走着。 王导， 哎，来活了，看哪儿啊？ 南桥分尸杀人， 北城杀人抢劫。 我跟哪边？ 南边、北边，你随便挑吧。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 啊。 是不是侦查员跟哪个案子可以自由选择？ 从哪儿听来的？ 刚才江汉问跟哪组，说放北放南随他挑。 那是我想让他奔北，我也知道他愿意选择奔北处是理智的力量，懂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让他跟北京案子？ 这叫领导力量。 要我挑，我肯定不会挑南京案。 为什么？ 农村犯罪可能年量太低。 好，我记得你这句话。 听过了重案六组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说李成儒。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一定都会有印象，李成儒在剧中总是能够随意的哼唱出几句京戏来。其实他非常喜欢京剧，而且是一位票友，没事的时候总喜欢自己来上几段。在李成儒的童年，他的哥哥就有专门学习京剧的，每次哥哥回家之后，李成儒就会跟哥哥学唱那么一小段。而除了唱京剧以外，李成儒还有哪些爱好呢？在演艺道路上他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上半时段的娱乐大篷车到这儿先暂告一段落，休息一下，送上电视剧《重案六组》的主题曲《风雨人生》，来自于韩磊。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点点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面对冰冷的世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你不情愿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日日夜夜，用默默兑现承诺，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 心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说一说演员李成儒。李成儒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了，在他的演艺道路上很多角色都是配角，但是配角同样也会是光芒四射的。就比方说李成儒在电视剧《黑洞》当中扮演的那位律师，黑洞汇集了内地众多的实力派演员，比方说陈道明、陶泽如、丁嘉丽等等。当陶泽如扮演的警察队的队长遭到诬陷而对簿公堂的时候，正是李成儒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辩词让人过目不忘。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请辩护人发言。 审判长、审判员，我的当事人上有70多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子，而他却为了我们的安全，时时刻刻面对凶犯的枪口利刃。可是现在他却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他为之牺牲一切的法律的审判。不知诸位是否读过《门槛》这部名著？作为执法者，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女士，随时准备跨进地狱之门，而我的当事人是一位刑警，他在与妖魔鬼怪做殊死搏杀的同时，也同样还要随时准备着把自己纯洁高尚的灵魂丢进溢满污浊的无底深渊之中，承受着从肉体到灵魂的毁灭。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扪心自问，如何能无愧地面对在被告席上忍辱负重、含垢不阿的我的被告人。他的铮铮铁骨不应该被囚禁在冤狱之中，他的满腔热血也不应该被冷却在被告席上。我希望人民的检察官能维护法律的神圣，有纠正错误的勇气，不要再让悲剧继续上演。如果公诉人不撤诉，我恳求法庭秉公执法，顶住压力，排除权力的干扰，并公开宣布刘震汉无罪，并当庭释放。

念念。